太不真实了。 这还是男的呢， 那女的呢？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是吗？ 他嗷的那么一声， 哎呦， 都这劲儿的。 你给先，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哎，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中国人没这毛病， 就是。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是吗？ 眼泪有眼眶子流出来的 啊， 应该擦眼窝啊。 就是 他们不去 啊， 他擦鼻子下边。 怎么个擦法呢？ 不这劲儿了 啊。 啊， 他不是擦眼泪吗？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 啊， 他半道上等着他 啊，到这儿集合来了。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什么道理啊？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是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 嗯， 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成熊猫了， 到动物园了， 是不是？ 啊，这是哭。 哎，笑也不同。 哦，笑怎么呢？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是啊， 小声笑最有特色。 怎么个笑法？ 都这样的 啊 哈啊哈。 啊，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嗯， 台下没这么笑的， 没这么笑的。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啊，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全场都这么笑，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怎么？ 那位在底下听呢，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好，那位倒是笑了， 别的吓跑了都。 哎，就是， 是吧？ 这只限于在舞台上。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台步也不一样。 哦，走路。 演话剧啊， 嗯， 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嗯， 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直步。 都这样。 哦 啊。 哦，对对对对对， 是吧？ 京剧呢？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哦，方步 啊，走起来都这样。哦、 怎么走啊？ 哎，哎，哎，瞧着。 走起来还真美。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嗯，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马路上不行？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啊？ 那警察怎么指挥？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对对对，那也是舞台上迈方步。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啊，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马还迈方步了？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那靠什么呢？ 就一颗马鞭子。 哦，马鞭子带。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 嗯， 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是啊， 都是这样的。 你给坐坐。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马 走， 还是这样， 可不还这样吗？ 这匹马骑着保险，还摔不着， 安全呢， 也没多大用啊。 怎么？ 骑这马上颐和园 多长时间呢？ 仨星期也到不了， 这也太慢了。 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就是美呀、啊！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下很漂亮的动作。 哦哦，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啊、哦，老生怎么出台？ 都是这样。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髯、掖水袖、迈步。 啊。 多稳呐、 啊！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干嘛？ 留作纪念了。 嗯 啊， 用不着。 这是老生出台 啊，老生出台。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他迈步亮靴底儿 啊， 步子迈得大。 是啊，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哎， 都是这样。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髯，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嗯，瞧这脚底下， 瞧这功夫， 瞧买双新鞋， 瞧你鞋干嘛呀？ 这是小生 啊、哦，这是小生， 最美的是花旦， 是啊，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怎么？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我得讲线条，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对，我这是差点。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 这 您演丑婆子合适？ 甭提我了，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具备基本条件。 什么基本条件？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吗？ 啊， 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大眼睛。 我就眼睛小点， 差了吧？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怎么是呢？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啊，靠眼睛。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哦， 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行， 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飞眼儿 啊，得有个名词， 叫什么？ 秋波流慧。 哦，秋波流慧。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嗨、哎，到我这儿什么都不行。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好啊，什么戏啊？ 红鸾喜，金玉奴。 哦哦， 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啊， 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 嗯， 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行，你给来了， 啊、来了啊。 抬抬令令抬，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窗身寂静，空腹貌如花。 哎呀呀呀！行啊， 你别看我这眼睛小点，还有神呢 啊, 啊！ 神足啊！眼睛必须得神足。 那是。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什么毛病都不行。 嗯， 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近视眼怎么？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有这眼神还飞呀、啊？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好 啊，那困难就大了啊。 你再 来啊。 抬抬你到迈步啊， 他叫台下去。 嗨，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窗身寂静，空腹貌如花。 找不着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侯宝林先生的经典之作《戏剧杂谈》。马季把想学戏剧杂谈的想法告诉侯先生后，得到了怎样的答复呢？他在《一生守候》中是这样写道：我的这个顾虑有一天终于向侯先生吐露了，他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呢，我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啊，我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侯先生当时只是应付地说，哪天我把本子给你找来。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平时默写的册子送给了他瞧，他看过后发现连每个标点都没错，他惊讶地问，这本子哪来的？我说，我是听你演出时记录下来的。侯先生看出了我的愿望和决心，同意了我的请求，同意我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那还是侯先生的看家节目，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我说这个段子。那侯宝林先生为什么不让马季在正式演出中说戏剧杂谈呢？其实啊，这是侯先生教徒严谨的表现，由此我们能感受到一代相声大师高尚的情怀。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后我们还将为您带来马季向恩师侯宝林以及其他相声前辈学习迈步头的故事。最后一起来欣赏万芳演唱的《试着了解》。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最近常无言相对，彼此安静电话两边，思绪飞啊飞啊飞到从前，你我初识热络季节，常聊啊聊啊聊到深夜，怎么说也不觉累，是不是每个爱情都会走到很难交流的局面，别人又是如何如何面对，力不从心这种感觉，我不愿自己。